Hello， 大家好，嚟到第十一集嘅电影率先睇。咁今次咧，我拍档啊试日观影嘅 Alex 咧，就暂时就停一集啦。咁啊，由我希观影记事嘅阿希就同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啦。咁就可能今次我讲就始终得一个人讲啦，可能有少少难撑到咁长嘅长度啦。咁就睇下可能会短翻少少。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咁嚟到今集啦，就主要想讲返一啲係中秋国庆档期上映嘅电影啦。咁其实今个礼拜都有好多戏会上映嘅。咁啊，例如有动画嗰方面啦，可能会有LEGO 啊。咁你想睇动作片呢，亦都有一啲譬如可能讲美国特工啦，或者旧少少嘅可能有一套就有美女变怪兽咁啦。咁第一套想同大家分享嘅戏，首先就想讲下上个礼拜嘅皇家特工金圈子啦。咁呢一套戏喺第一集嚟讲，其实就真係叫好叫座嘅。咁甚至喺香港嗰陣时上，我冇记错係新年档嘅戏嗰陣时呢，都成有成千几万千几二千万㗎好似。咁都算係当年一套好卖座叫好叫座嘅戏啦。咁如果大家有睇过呢位导演之前嘅戏呢，其实都佢拍嘅戏都真係唔错嘅。譬如喺比较经典嘅例子啦，我讲话係劲抽侠啦。咁佢当时就将一套可能係超级英雄嘅电影就成功将佢搞到变咗一套比较搞劇啦、搞笑嘅戏啦。咁同埋当然不得不提就係要讲变种特工异能第一战啦，就将当时嘅玩到烂咗嘅 X-Men 啦，即係变种特工嘅戏就重新打造，就去返前传嘅第一集都开到一个唔错嘅头嘅。咁只不过佢后咩佢自己话唔好想拍续集就唔拍落去啦。咁但係嚟到今次又真係拍返套皇家特工嘅第二集。咁另外一套可能大家未必会睇过，就係魔幻星尘啦。就喺当时都讲緊差唔多十年前㗎啦。咁呢一套喺嗰个年代係好 hit 一堆魔幻电影啦，譬如好似啲哈利波特啊、魔戒嗰期嘅戏啦。咁佢拍呢个魔幻星尘係将一啲比较魔幻传统嘅魔幻故事啦，我咁讲啦，就变咗一个係有少少几感人嘅一个爱情故事。喺当时嚟讲係几突出嘅惊喜嘅。因为我期我自己睇啲魔幻嘅电影都已经睇到有少少觉得有少少闷咗啦，睇呢一套係眼前一亮。咁讲返转头啦，就係呢套皇家特工金圈子啦。咁第一集就真係好多人会话好好睇嘅。咁嗰陣时我都抱住好大期望啦，因为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位导演嘅前作啦。咁但係入去睇嗰陣时呢，我个人觉得呢呢套就真係有少少过誉咗嘅成分嘅。因为可能好多人就鍾意佢呢一套戏，嘩，玩将一套好传统嘅动作片啦，啲特工片就将佢重新打造啦。但係我反而觉得佢玩一啲比较夸张化、一啲漫画化嘅一啲情节唔係好平衡得到啦。因为你始终讲緊係一个现实嘅故事嚟嘅。咁但係佢最尾将佢成个故事玩到嘩天花龙凤咁，又譬如啲爆头啊嗰啲，可能好多人鍾意嗰一幕，但我就觉得佢到嗰度係 over 咗少少，唔可能同我期望有少少出入啦。我以为係一啲即係一啲特工啊、一啲动作片啊，但入到去原来係另一回事嚟嘅。咁係可能你觉得好睇，可能会觉得佢啊好漫画化，好过瘾啦。但系我始终觉得，如果佢要玩一啲比较将漫画化、夸张化同埋现实平衡嘅一啲故事咧，可能系劲抽合会真系做到嗰种效果咯。咁啊，讲翻呢一集啦，就嚟到第二集嘅《皇家特工金圈子》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我比较中意今集多过上一集嘅。虽然好多朋友睇完都话，哇，觉得今集好似好烂咁。即系可能你中意第一集嘅话，你会觉得今集唔麻麻地啦。咁但係我对第一集就期望不大，即係有少少失望啦。咁我今集真係期望不大，咁入去睇又又 ok 喎。咁故事讲咩呢，就係讲上集嘅男主角啦。咁今集已经即係正式成为咗一个皇家特工嘅一份子啦。咁有一日佢就俾人去偷袭咁样啦，佢一开场嗰阵时已经讲佢俾人偷袭，咁甚至乎係成个皇家特工嘅一啲 重要嘅一啲人员啦，同埋一啲组织嘅都全部俾一个神秘嘅好似啲恐怖分子咁嘅人就消灭晒啦。咁啊，侥幸就阿男主角同埋去嗰位导师咧就大难不死嘅。咁得翻佢两个嘅时候，就要去调查一下啊，到底成件事系发生咩事咧？咁就查下查下，就发觉啊，原来后面系有一个都好似上集啊 ，Samuel L. Jackson 嗰个角色咁啦，一啲比较疯狂嘅毒枭啦，就想令到全球嘅一啲毒品合法化咁啦，咁就所以将佢一啲反抗佢嘅人，一啲特工组织就全部消灭晒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哋冇人可以帮到佢哋啦。咁佢哋揾下揾下就发觉，咦，原来喺远处嘅美国咧，又有另一个类似佢哋咁嘅特工组织，嗰啲成班牛仔嚟嘅，咁就去到嗰边就揾佢哋帮手啦。咁喺嗰与此同时咧，亦都发现咗啊，上一集某一位角色咧，咦，今集原来又会出翻嚟嘅。咁你问我点解会中意呢一集多过上集啦？我自己觉得系今集系节奏明快好多嘅。你睇咗140分钟系冇乜冷场，虽然个故事真系简单，但系佢系一由开场一路去到尾都系热热闹闹啊，有打有笑咁样，系成套戏都计算得好精密嘅，我觉得。咁同埋佢拍好多唔同嘅动作场面啦，都拍得好爽快、好过瘾啦。譬如我头先所讲啦，一开场就一场非常之精彩嘅飞车场面啦。咁话由一路飞车一路去到打斗，再带翻入一个故事，系成个序幕系好干净利落嘅，同埋可能去到后尾中段有一啲有一场雪山嘅大战啦，咁大家可能预告片都睇到有话成个吊车系跌咗落嚟嘅，同埋到最后重头去两个人去煲佢个成个大本营咧，都系好见到呢位导演一路去处理一啲动作场面啊，佢自己好本色嘅一啲风格嚟嘅。即係可能大家会觉得哇，上一集会玩得过瘾好多啦，咁但係我觉得今集反而你似返一套平平实实嘅一套动作片，反而有更加强嘅一啲观能刺激同埋娱乐性，我会觉得係高好多啦。同埋始终佢设计上面夸张得嚟，又唔会话去到太漫画化啦。因为即系上集你去到又爆晒头啊，嗰啲嗰后面嗰几场，我系觉得哇，你都唔似一套真系嘅特工片。咁我当然知道呢套系漫画改编，可能漫画本身都有啲咁嘅情节啦。咁但系始终拍咗套作为一套电影嚟讲，因为真人电影又好似有少少奇怪咁咯。咁同埋喺动作场面方面啦。今次就唔单止话系两位即系男主角嗰一班特工嗰方面嘅一啲动作场面啦，去到佢自己又会遇到另一班美国嘅牛仔帮啦，即系佢海报上面咁宣传啦。咁啊，我几鍾意去到美国牛仔嗰边呢，有两种唔同嘅完全两种唔同 style 啦。譬如佢哋牛仔嗰边好鍾意用一啲撒一条边嘅，即係好似你睇平时啲西部牛仔呀，攞条边，佢设计咗几场攞条边嗰啲动作场面系我会觉得系好少可会睇到一啲咁嘅打斗场面啦，或者即係以前西部片先至有啦。同埋近年唔系即系近期啦，都好多戏都好中意玩一个镜头直落啦。譬如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嘅《战狼二》啦，同埋系嗰套《原子杀机》咁啦，同埋仲有《宝贝神车手》呢几套都好中意玩，都玩一镜直落，玩得好流畅，好正嘅。咁但系嚟到呢一套，佢结局都整咗场系一镜直落嘅打斗，我谂都超过五分钟噶啦。咁拍起上嚟嗰个 style 都几贴近翻啊导演自己嘅风格啦。咁同埋呢一集会将一个特工嘅世界观去延伸咗啦，唔单止系戏入面即系第一集所讲嘅皇家特工啊，原来背后仲有一班系牛仔嗰边嘅特工嘅。咁将呢个特工世界嗰个世界观去延伸到好深入啦，同埋背后都玩到好多细节位，系处理上嚟都令到故事更加多元化，更加有娱乐性啦。同埋最后我自己最中意系某一位名人啦，咁可能大家你上 IMDB 揾下都大概会估到系边一位啦。咁有一位名人就不断乱入嘅， 佢不断系咁喺度搞笑啦，次次一出真场真系笑到全场拍晒手啦。咁呢一啲笑位都其实我会觉得比上集更加深刻，同埋有少少似翻阿导演以前嗰种玩得咁癫嘅一啲风格啦。咁但系你问我话系咪真系好好咧？咁我又唔会话呢套戏好好嘅。咁佢其实佢套戏系几有娱乐性嘅。咁但系个故事上面就始终都即系比较平庸咗啲啦，同埋佢结局系有少少粗枝过急嘅，佢完得有啲突然嘅。咁你话阿上集大家可能好深刻，系 Samuel L. Jackson 佢所演嗰个奸角系点讲系好突出、好抢戏嘅。咁始终都系即系。佢自己都好擅长去演呢一种角色啦，咁但系嚟到今集就有呢位近期老时常出现嘅 Julian Moore 啦，咁我觉得佢要扮一个真系好癫嘅狂人嘅角色，佢始终都唔及上集啊 Samuel L. Jackson 咁突出咁抢镜啦，同埋上集有好多几花咗唔少心机去铺排嘅角色，系今集无啦啦突然间全部整死晒佢。咁呢一种呢个铺排，我觉得有少少突然嘅。咁虽然你睇完上集系话喂，点解某一位角色明明都可以死咗，今集出翻嚟咧？咁会唔会系下集又重生翻咧？咁呢一样就唔知啦。咁其实应该咁讲啦，下一集都已经讲咗一定会拍噶啦。咁但系呢一集作为一个可能系承先启后嘅一个故事，好似有少少就唔系咁流畅咯，佢会做得咁，同埋佢结局完嗰阵时仲想玩一招嘅扭桥，咁其实扭桥扭得嚟，佢唔系好解释得到发生咗乜嘢事啦，同埋去到最后，始终你奸角话想去绑架，叫绑架一班人质啦，嗰个方法其实同上集有少少似嘅，咁好啦，你开头铺咗一班牛仔帮出嚟，咁佢突然后面又突然之间会。中段啦，可以话讲中段就完全消失咗啦。咁我唔知系咪又系一个承先启后嘅一个模式，想铺翻落去下一集啦。咁但系始终今集开头铺呢班人出嚟铺得系几靓嘅，咁但系去到后面，咦突然之间又完全失咗踪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呢一样系有少少失望啦。咁但系如果总观你话想喺中秋或者国庆档期想睇一套即系放松大路嘅娱乐大片咁。呢一套你唔好话咁高要求，我又未至于大家外间讲到系咁烂嘅咯。咁讲完呢一套《皇家特工》啦，呢套系英国啦，咁佢《皇家特工》系英国嘅人啦。咁同时间咧，亦都有另一套就叫做《美国特工》啦。咁其实佢《美国特工》呢个名真系好直接同你讲，喂，呢套真系一套动作片嚟啦。就其实你入去睇之前，加埋你睇埋张海报喺某预告，我谂你大概都估到成套戏系发生紧啲咩事噶啦。咁同埋佢会用呢、這个Dylan O'Brien 复出嘅一个作为一个卖点啦。咁但系其实谂落啊呢一位仁兄，大家知唔知系边个啦？咁就系其实佢系《移动迷宫》嗰位男主角啦。咁因为佢之前拍《移动迷宫》第三集就受咗伤啦，咁就令到第三集就。delay 咗要去到明年先做啦，咁呢度系佢伤患复出之后所谓嘅第一套戏啦，咁用埋呢一招嚟宣传，我都觉得呢一套戏应该都服服地噶啦，咁所以喺即使我自己有一个心理准备话呢套未必系好嘢嘅情况下入去睇咧，呢套《美国特工》其实都真系几失望嘅。咁啊，故事讲咩呢？就其实讲啊，男主角就本身系一个，其实都冇交代佢系咩人嚟啦。咁系可能普通一个男仔啦，咁就同女朋友去度假嗰阵时候就顺便向佢求婚，咁就正当佢哋准备喺一个好 sweet 嘅一个度假嗰阵时候，突然之间有班恐怖分子入嚟就杀晒成个沙滩啲人啦，亦都杀埋佢老婆。咁佢就咁啊，男主角就心心不忿，就好想去同一班恐怖分子去报仇咁啦。咁佢呢一种咁嘅行为就俾一个美国嘅特工组织就睇中咗啦。咁就请佢入去受训，想去做一啲反恐嘅一啲特工咁啦。咁佢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去查一个都系类似啲恐怖分子嗰啲咁嘅人啦。咁就讲佢第一个任务之后所发生嘅故事啦。咁你可能諗住入去睇係睇一套动作片嘅。咁但係其实呢一套戏嘅动作场面呢係真係少之又少，就好似我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香港嗰套 Mrs. K 咁啦。你諗住睇动作场面，其实呢套真係唔可以话动作片。 系佢虽然系有唔错嘅动作镜头啦，譬如好似开场咁啊，呢套又系玩一镜直落嘅，开场喺个沙滩嗰度有一场大屠杀嘅气氛啦，就一镜直落都拍得唔错嘅。咁去到结局嗰阵时咧，突然之间无啦啦变咗拍到好似成套灾难片咁。咁啊，因为讲佢哋始终都系一啲去揾一个核原料啊，一啲核弹嘅即系题材，咁去到最尾都要爆一爆炸，但系无啦啦变到可能将所有 budget 摆晒去最后嗰场啦，拍到成套好似灾难片咁，其实我觉得有少少 over 咗嘅。咁啊，动作场面就算有嗰阵时咧，都系一味系咁摇，系咁摇，摇到你头都晕。咁同埋佢系成套嘢乱咁剪，咁剪到啲画面系好花好乱嘅。你话想要娱乐啊，想要刺激咧，就真系唔好谂啦。呢套其实真系同即系完全同我上个礼拜讲嗰套 Mrs. K 系差唔多啦。咁同埋成套戏嘅劇情结构系真系好乱嘅。咁主角咧佢话乜就乜啦。譬如好似话佢开头系一个即系可能系一个普通嘅平凡人嚟嘅。咁突然之间点解又讲佢去咗去训练成为一个要去报仇嘅一个人，点解佢咁好咁打得嘅呢？咁好啦，开头讲佢话想去报仇，咁但系讲下讲到后面，其实佢老婆死唔死同佢入唔入呢个组织，其实两个故事嚟嘅，完全好似冇乜关系咁样。咁呢一个系改编自一本小说嘅故事啦。咁但系我唔知佢小说原本系咪又系咁样嘅。咁但系睇落呢套嘢就成班人咧性格啊，佢啲身份啊，随时话变就变啦。无论系啊男主角又好啦，佢啲拍档啊，佢啲师傅啊，甚至系奸角都好啦，你完全系睇唔到佢嗰个性格嗰、那个背景系点样嘅。佢改变嗰去改变自己身份嗰个突然程度咧，我觉得仲夸张过原子杀机，都系为扭桥而扭桥嗰一种啦。咁啊，成套戏连一个好基本嘅故事都讲唔清嘅，咁最后又要去玩一啲局中有局嘅所谓嘅扭桥啦，即系睇到眼都突埋喂你。扭嚟扭去到底扭完未咧？点解好似某一个角色突然之间又话系奸嘅？哦，咁啊睇到最尾突然之间又可以同佢咧就 partner 咁，好似又冇咗事咁。呢一啲咁嘅问题系，亦都系同阿原子杀机真系好相似啦。咁同埋因为啊，始终讲阿男主角好想去报仇，好想去对抗一啲恐怖分子咁啦。咁啊，去到后面其实无啦啦变咗话去搵一啲核原料，我会觉得呢类题材又话搞到会唔会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呢？呢类题材呢可能摆喺90年代会 OK 嘅，咁但係嚟到呢一个时空啦，嚟到现代你又又反恐又话又要玩核战又乜又乜，你将大量好似冇乜关系嘅支线去拼埋一起，将成个故事简单复杂化咗啦，咁其实睇落去系只会越睇越乱啦。咁同埋你正邪双方，你无论系男主角又好啦，成班奸角都好啦，你根本睇完你都唔知佢想点嘅。咁你可能铺咗好长时间铺一个神秘人出嚟，好疑似系男主角，到底系中正奸咁啊？睇下其实嗰个神秘人又冇再交代佢下场系点，甚至即系可能佢想拍一个续集啦。咁但系你冇理由搞咗咁多嘢，你完全少少嘢都唔去解释嘅。咁你睇完真系。睇到后面真系火都嚟埋，真系睇到好燥啦。咁同埋啊，开头想讲啊，男主角去清零嘅嗰个过程啦。你明明一套好现实嘅特工片嚟嘅，但系佢清零嗰个过程搞到好似我自己讲，你睇《Hunger Game》开头啲清零嗰啲过程系夸张得有少少科幻啦。咁变咗拍起上嚟，开头睇落去嗰个感觉，我会觉得系非常之夸张啦。同埋最大问题呢，我觉得呢套其实真係好想，可能好想学一啲90年代嘅戏啦。咁但其实近排有好多戏想学返啲90年代嘅动作片都拍得唔差，但係佢即係好似保镖救杀手嗰啲咁啦。咁但係呢一套美国特工系完全做唔到呢样嘢，佢最想学嘅一样嘢系哇成日好似以前啊，你话睇啊詹士邦啊嗰类戏咁不断系咁环游世界，但係你个镜头系咁转咗好多好多个唔同地方，但系其实嗰啲地方根本同套剧情冇乜关系嘅。你话你睇落去，如果去再转多几个地方，你差少少，即系随时变咗另一套我哋伟大嘅《天机赋春山居图》咁。你系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但系你每一个地方都同个剧情冇关系。咁其实你系咁铺咁多呢啲嘢，系完全系多余嘅一啲剧情啦。咁啊。 所以如果你呢两套特工片，你一套话系美，因为美国特工啦，同埋另一套皇家特工相比咧，你问我就真系谂都唔使谂啦，就梗系睇皇家特工金圈子比较重娱乐性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想睇动作场面嘅话，咁啊好啦，呢一节嚟到咁多先，咁我下一节再同大家讲其他戏。